看起来挺厉害的，盖得很好，格里博士。经费够不够啊？你可以像用洗澡水一样尽量使用啊。 太感谢你了，男爵大人。说什么洗澡水不洗澡水，就算钱再多，他脑袋也不见得灵光啊，真是的。 这样我就可以向撒旦先生还颜色了。 18号那个女人该不会又对人动粗了吧？ 格林叔叔，18号阿姨从撒旦先生那里拿到钱以后，会请我们大吃大喝，对不对啊？ 是啊，你可以吃到肚子撑死都没关系，账单通通交给我付就可以了。 你要是说谎的话，我可是会拔光你所有的头发哦。 呀，别吓人了，我的头发可是好不容易才长出来的。 宝宝， 等一下啊！哎， 什么？ 喂，老先生，你上道一点好不好？咱们明明说好的，我把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冠军让给你，你就给我2000万元的。立刻把钱交出来吧。 对不起啊，奖金还没有汇到我的户头啊。嗯， 我看你是欠揍啊。 钱我一定会付给你，请你再宽限几天。等一下， 你有没有跟我的秘书约好时间呢？要签名的话等以后再说，我现在正有事要忙呢。 这是我的表弟要我转交给你的挑战书。 挑战书这种东西交给我的秘书就行了。像这种挑战书我每天都收到好几百封呢。 你的胆子还挺大的嘛，看不出你这人国小6年级还会尿床啊。 尿床是谁告诉你的？ 我的表哥。 嗯，你的表哥？难道是加雅？ 不错，就是加雅巴达。我可由不得你说不认识啊。他对你的事情可以说是了若指掌呢。 是啊，我跟他是穿同条裤子长大的。当初我们还一起修行，想变成武术家呢。 后来你们就成为死对头了。 是啊，他比不上我这个超级天才，这是他的不幸。国小六年级的时候，他不幸被我打败了，从此以后就放弃成为武术家的梦想了。 每次都是我站下面。 哼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空闲跟佳雅打架，我现在啊非常的忙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 哼，佳雅表哥要我转告你。你要是敢拒绝他的挑战，他不只要夺走你世界冠军的腰带，而且还要把你国小六年级含尿床的。 住口！暑假集训那次是我唯一的一次。 一次跟两次都是一样的。 喂，我比你还要先到。哎，不懂礼貌的家伙。你的事情等我的事情办完了以后再谈。 你敢拒绝的话，我就把你国小六年级含尿床的往事。 我知道了，跟佳雅打架就可以了吧？ 不，你的对手是生化战士。 什么生化战士？ 德纳克斯换人了啦，我也想干了。 喂，他的生化战士之中该不会有那种金发竖立的庞克吧？ 混蛋，鬼才知道。 我懂了啊，请你稍后一下，我去解决一下恩怨再说。 老娘不吃你这一套。你想趁机逃走对吧？你的演技也太差了。我也跟你一起去。事情就是这样了，你们可以先回去归仙物了。 我跟你一起去。 你负责照顾我的女儿。 可是十八号。 你敢不听我的话吗？ 好吧，我看家好了。那些家伙，可恶！单身的人真好。 爸爸，我要尿尿。 憋住，不要尿啊！哎呦，忍耐点，忍耐点啊！厕所，厕所。 这些家伙看起来都不怎么强嘛。我就是世界冠军，世界有名的撒旦先生。太帅了，今天的太阳真是耀眼啊。 好久不见了，撒旦。欢迎来到我的米克英城啊。绵绵，辛苦你了。 加雅巴达男爵， 好痛啊！这只笨狗。 就是你吗？看起来一点也不像。听说你已经继承了你的父业，成为男爵了，为什么全身都是油呢？你应该多锻炼一下，太吃肥了。 这位小姐是谁呀？ 她是我的头号弟子。 什么头号弟子？ 不要舔了啦！我天，我好痒哦！我天，我最怕恶狗了啦，它非常可爱呀、乖乖哦，到一边去哦，乖。山上出来的人果然不怕猛兽。 要是没有你这号人物存在，我早就成为世界冠军了。 说的对，加雅忍辱偷生到现在，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向你报仇啊！快点向他道歉呐、 你还是老样子，那么会记恨。我还记得你打输我的时候啊，就追到厕所里面拉着我哭呢。 哼，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现在我用多得花不完的钱聘请一群生化科技的博士，制造出这些生化的战士。现在我要你跟我的生化战士在擂台上面决斗。 你这个就叫做没有意义的努力了。 不听，越来越有趣了耶。特南克斯，生化战士是什么？就是利用生化科技制造出来的战士啊。生化科技又是什么？哎呦，你真的非常无知耶！那个叫做基因工学，就是利用细胞制造出新生命的技术啊，真是笨哦！哇，你好厉害哦！我妈跟我爷爷都是科学家，这点程度的知识不算什么啊！基因工学到底是什么啊？工学就是，哇哈哈哈！你真的是笨得可以了，当然是指生化科技喽。这样啊？ 好痛啊！好痛啊！好痛啊，好痛啊！ 撒旦，这里就是战斗的擂台。 什么？怎么没有观众？没有记者，也没有摄影机呢，你这样子是对世界冠军的一个不尊敬呢，你知道吗？ 哼，真是爱出风头。绵绵， 是。摄影机的话，这里有。 好吃哎，他们好像打算在这里打斗哦。 这就是有钱人啊。 特南克斯，你看那个人，就是叫做什么男爵来着的人后面啊， 是纳塔提的他的祭司哎，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啊？ 哼，好了，要打就赶快打吧，我可是非常忙的，哼。十八号，你看怎么样？要不要下来小试身手啊？ 可以，不过你得多付我2000万。 好啊，好，好了，你们现在谁要先上啊？我可以叫我头号弟子来应付你们了。 做事不要那么急，谁跟谁打由我来决定。 现在让我来敲一敲，看看由谁来打。 我想要早点跟撒旦回去，不要在那边浪费时间了，直接来场大混战吧！我来代替撒旦，把你们一口气通通解决掉。 不可以，这样违反运动家的公平精神呐！ 笨蛋，连运动家都念不好。 我们也可以参赛呀！ 他是 干啥？ 嗨，胡言乱语的祭司鼠族，好久不见了。 你认识他们呐？ 是的。你们两个，这里不是天下第一武道会少年部的会场啊！未满十八岁的少年是禁止参加这场比赛的。 对呀，对呀，我们这些生化战士都非常厉害的。 你们不要太小看小孩了，我们连这招都办得到哦。来！ 哎，这些小鬼也是你的徒弟吧？居然敢跟我耍这种把戏！我告诉你，我的眼睛是精明的。好，要玩就来玩吧，生化战士，把他们通通拿来村祭。 什么是村祭啊？ 连血祭都会讲错。 总之有个祭祀。这些家伙都是怪物啊！ 糟糕了，他们该不会发现了吧？ 佳雅，怎么样？我的徒弟们是不是都很强啊？这里根本就不需要我上场了。 哎呀，情况不妙了，我还是先消失一下吧。 等一下，祭司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比赛现在才刚刚开始呢。 我去上一下厕所。 那就给我憋住。 是的。 撒旦，我还有留下最后的压箱王牌，看到了你会吓死的。我告诉你，聪明的话就赶快跟我道歉。 佳雅，会咬人的狗不会叫，你啊叫得太大声了，你放心吧，你尽量的带人过来，不管你叫什么人过来都绝对打不过我们的。你们说呢？ 可恶啊，居然把我比成狗了。好啊，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你的好梦就到此结束了。 哇，我的天啊！ 大姐姐，请问一下，生化战士是怎么制造出来的？ 这个跟你们解释起来有点困难呢。 我知道，生化科技就是基因工学，对不对啊？我很聪明吧？ 你很聪明呢。 我妈妈她是机器方面的天才哦。 特南克斯， 什么事啊？ 这个人有尾巴哎， 看起来好像赛亚人哦。 真是败鬼啊。 佳雅，不管你派谁出来都是一样的结果，我劝你不要再浪费钱了。 吵死人了，克里博士把超级战士派上场。 是的，奈因，把培养液抽掉吧。 是，克里博士。 特南克斯， 啊，我好像快要尿出来了耶！ 这次啊，换我来打败他们。十八号，你不要出手了。 哼，随便你吧。 哼，什么人？ 大叔，是你带布罗利来的，对不对啊？ 因为你们这群人的关系，我这个祭司在纳塔迪村已经完全混不下去了。现在再也没有人肯交付我做任何工作了。 嗯，原来布罗利并没有死啊。 布罗利早就死了，他被你们打死，连全尸都不留。在那里的是利用生化科技的威力，利用细胞的基因制造出来的布罗利。宇宙艇之中取出布罗利结成冰块的血液，卖给了男爵。然后，男爵手下那群优秀的生化科学家利用布罗利的一滴血液，成功的使最强的超级战士复活了。事情就是这个样子。 怎么这样啊，大叔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让布罗利复活的后果啊。 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交给你们了。 特南克斯怎么办啊？ 啊，小黑啊，你也感觉到了他的厉害了是不是啊？你放心好了，生化战士会完全服从我的声音，他不会攻击你的，他也是你的同伴呢。 不爹，事到如今，我们只好在布罗利离开培养槽之前把他打死。 怪了， 那两个孩子到底想要干什么？ 出来了，赶快按下十三号防御壁啊！ 是。 小黑， 那 那是什么怪容易啊？ 奈英，快把培养液处理掉啊！那些培养液接触到空气之后，遇到不同于培养液的生物，会直接把生物细胞吃掉，成长繁殖越变越大，那就糟了。 是。 好了，超级战士，展现你的实力给大家看看吧！赶快去打扰撒旦。 十八号，这个状况还是由你先开始处理吧。 好，这样你得多付我2000万元。打倒他以后，我们就立刻离开，到时候不准你不付账。 好，只要你让我平安无事的回去，多少钱我都付给你。 这句话你可不要忘了。 十八号阿姨。 想不到有这种家伙存在，这根本就是大怪物，拿他2000万太便宜了。斩！开！ 斩！很好，怎么样，撒旦？这才是你真正的对手。到这个时候，光是道歉我也不会原谅你了。好了，我终于可以洗刷我多年的仇恨了，赶快把撒旦给我痛打一顿啊！ 我会被杀死的。等一下，我的肚子好痛啊，战停啊，好痛啊。 快走啊， 快跑， 快 跑， 快啊， 快跑，逃。 大叔，你在发什么抖啊？你不是世界冠军吗？这个时候应该勇敢站出来战斗。 可是我的肚子突然好痛啊！ 特纳克斯，乌天，这次我们绝对不能输哦。嗯。 是黄金战士。这下子我可以安心了。 我才不会上第二次当呢，同一招对我是行不通的。斩！斩！斩！斩！ 手啊！要是培养液再流出来的话，后果就不敢设想了。 喂，布罗利，你的招式就像慢动作一样被我们看穿了。 你以为你的能源波每次都变得了人吗？ 住手！够了！住手！ 乌天，有机会哦，我可以看清楚那家伙的行动了。 我也可以看清哎。 我要掉下去了， 快走啊， 已经不行了啊， 快走啊， 快点 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快出去啊，快出去啊，培养液出来了， 快点啊，培养液流过来了，快跑啊， 快出去啊，快点啊， 全部就这些了，嘿嘿。 这什么东西啊，我会被吃掉的。什么东西啊， 什么，快下警铃啊， 按警铃，按警铃， 快点啊，门上开门啦，快开门啊， 快点把门打开啊，得救了。 斩！斩！斩！斩！斩！ 留在这个地方，命再多几条也不够死的。 我不放心你，所以来了。毕竟自己的老婆怎么可以不保护呢？ 怎么样？你怕了吧？赶快过来呀！就现在，追吧，布罗利！ 顾天，顾天，顾天，顾天。 不是用力量哦，是用这个头脑。 救命啊！ 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我破产了，我的一切都毁了呀！ 笨蛋，在破产之前连小命都先没有了。 顾天，我们赶快去救大家。 你要抱紧一点啊，掉下去就没命了。 快点去！ 哎呦，不要推嘛，十八号。 小爱，快，大叔叔，抓紧一点哦。 啊！我惹出了那么大的祸，你还肯出手救我？ 这才是真正运动家的精神，佳雅应该多向他学习呀。哎呀！ 没有办法能够控制那个容易吗？ 那个培养液吞噬到厉害的细胞以后，力量就会变得更厉害了。现在容易融合了布罗利那个怪物的细胞，已经得到无比强大的力量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地球会被整个埋没，世界已经完蛋了。 我怎么会闯下那么大的祸呀？ 你快反省吧。 你还说呢，大叔，你也有份呢。 对不起。 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快死了！我快死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来啊！我快死了！到别处去！到别处去！我是世界冠军，我是撒旦先生啊！快跑啊！救命啊！ 我知道了，那个容易怕海水，这样子有办法阻止它的侵蚀了。 快点，我们走。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这都是撒旦先生的功劳。 偶尔也会做出有用的事情嘛。这个混蛋竟然还吓唬人，真是罪孽百岁！哦，嗨！这下子布罗利应该是彻底死掉了吧？嗯。 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捞起来的费用是4000万，合计一共刚好1亿元。 怎么这样？ 这个大叔命可真大！ 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要我跟排骨饭一起去修理在地狱闹事的布罗利吗？布罗利那个家伙真会惹麻烦。管他呢，在那之前先让我填饱肚子吧，毕竟肚子饿的兵是没有办法打仗的。 勝利が